听，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，身边事，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，这里是大兴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，我是主持人吴金浩。 我是主持人于磊。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二，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，最高温度33度。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，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。 近期大兴公路分局对黄徐路、魏永路、彩新路和赵安路四条公路实施大修，总投资8000多万元，建设总里程大约30公里，目前赵安路、魏永路、彩新路主体已经完工，黄徐路也将在一周后实现主体完工。据了解，这四条公路在大兴区整体交通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黄徐路贯穿黄村镇、魏沈庄镇和安定镇等多个村镇，彩新路经过中国葡萄博物馆与多个葡萄采摘园，是一条区县旅游路线，魏颖路连接着生物医药基地和新媒体产业基地，赵安路贯穿了庞各庄镇东西方向的重要防汛路线。 每天的下午6点半，在大兴区体育局西北侧的足球场地，你能看到有这样一群足球小将，他们在足球训练中强壮自己的身心，在快乐中建立自信、勇敢、坚强，在团队合作中建立沟通、协作、责任。除了踢足球，还可以学英语。在这里有一家青少年足球运动和英语口语教学相结合的俱乐部，北京八米足球俱乐部。俱乐部创建的目标就是利用专业的外籍足球教练员，培养青少年的足球运动爱好和英语沟通能力，使青少年开阔眼界，增强自信，具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。 7月10号，大兴区一家违规排污的洗衣厂被查封。记者了解到，近期大兴区查封了这样的环境违法单位4家，刑事拘留7人。大兴区纪检监察委全程介入环保督查工作，针对环境督查中不作为、乱作为的单位、个人严肃问责，截止到目前已经约谈3人。 接下来，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。 本台消息，近期大兴公路分局对黄徐路、魏永路、彩新路和赵安路四条公路实施大修，总投资8000多万元，建设总里程大约30公里。目前赵安路、魏永路、彩新路主体已经完工，黄徐路也将在一周后实现主体完工。据了解，这四条公路在大兴区整体交通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黄徐路贯穿黄村镇、魏沈庄镇和安定镇等多个村镇，彩新路经过中国葡萄博物馆与多个葡萄采摘园，是一条区县旅游线路，魏永路连接着生物医药基地和新媒体产业基地，赵安路贯穿了庞各庄镇东西方向的重要防汛路线。四条公路由于建设时间早、交通流量大，部分路段出现了路面沉陷、龟裂和井盖下沉、碎裂等问题，危害道路行车安全。为此，大兴公路分局通过新的环保技术给四条公路做了面膜。 面膜怎么做？大兴公路分局工程项目负责人介绍，新技术是通过将路面原有的沥青材料回收打碎，并且筛分，加入热沥青和常温水进行混合，实现旧路材料的循环利用。另外，负责人也告诉记者，因为旧料是在常温下进行再生混合的，能很大程度上减少碳排放和污染物的排放，有效实现了低碳生产。在路边等公交车的李女士告诉记者，上班比以前更方便了， 路边药房的夏女士也说，以前生物医药基地那边买药的人都是趟着小河沟过来，现在路修好了，直接走过来方便也安全。通过面膜的养护，还能够有效延长道路使用寿命4到5年，同时平坦的路面也能够更好的保养车辆。 本台消息，每天的下午6点半，在大兴区体育局西北侧的足球场地，你能看到有这样一群足球小将，他们在足球训练中强壮自己的身心，在快乐中建立自信、勇敢、坚强，在团队合作中建立沟通、协作、责任。除了踢足球，还可以学英语。在这里有一家青少年足球运动和英语口语教学相结合的俱乐部，北京八米足球俱乐部。俱乐部创建的目标就是利用专业的外籍足球教练员，培养青少年的足球运动爱好和英语沟通能力，使青少年开阔眼界，增强自信，具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。暑期来临，徐女士读小学5年级的儿子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和同学约好一起打手机线上游戏。徐女士和儿子同学的父母们约好给孩子们报了俱乐部，天再热也要把他们赶上运动场地去。 参加报名足球训练中，可以看到上阵的很多都是父子组合。对于孩子对足球的热爱，老爸们都表示很支持，同时他们自己也是足球的狂热爱好者。我觉得从小鼓励孩子多做运动，可以帮助他们以后在学校表现更加出色。如果合理安排体育运动时间，从小从事体育运动，不但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，而且应该会比不从事体育运动的学生文化课学习成绩更好。八米俱乐部里有多位外籍教练，而且全部来自于欧洲和非洲的足球强国，其中有实力强悍的退役职业足球运动员，有经验丰富的青少年足球教练，还有专门研究儿童体育教育和足球方面的专家。在足球教学中，外籍教练们会尽量使用英语来和孩子们进行交流，营造出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。俱乐部负责人介绍，在这片孩子们专属的天地，希望通过丰富的足球课程和充满趣味的教学，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同时还能锻炼他们的意志。 本台消息，7月10号，大兴区一家违规排污的洗衣厂被查封。记者了解到，近期大兴区查封了这样的环境违法单位4家，刑事拘留7人。大兴区纪检监察委全程介入环保督查工作，针对环保督查中不作为、乱作为的单位和个人严肃问责。截止到目前，已经约谈3人。近期，群众反映后新庄洗衣厂的废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放的行为。7月10号，黄村镇会同大兴区环保局监察支队来到现场进行核查。经检验人员核实，反映问题属实，该洗衣厂的名称叫北京后新庄康杰干洗店，主要从事清洗服务。工厂的生产过程中直接排放没有处理过的废水，大兴区环保局监察支队依法对清洗车间进行了查封。 大兴区有关部门介绍说，截止到7月10号，全区共接到北京市第三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信访举报267件。大兴区抽调15人，成立区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，对案件实施全面督查。目前已经办结115件，并全部向社会公开。总共查封4家企业，处罚47万元。同时，大兴区纪检监察委全程介入环保督查工作，针对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、推诿扯皮的单位、个人进行严肃问责。 本台消息。大兴区黄村的利民东巷除了狭窄外，更让人深刻的是清明时节墙外堆放的花圈冥币，不少群众把它叫做冥币用品批发街。目前这条存在了多年的街巷经过综合整治，已经看不到往日的迹象。据城管兴丰执法队副队长郝元昌介绍，过去这条仅80米长的胡同聚集了将近10多户日杂百货店，不仅四季堵路卖烟酒，更然糟心的是一到清明上元时节，纷纷兜售花圈、冥币、纸元宝等迷信用品，一条街变成了惨白世界，路过群众意见很大。 今年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开展以来，新丰街道与城管执法局对龙河路进行全面掌控，利民东向是这次整治的重点。街道与城管对以往长期存在违规行为的门店实施挤压，坚持人口清退、房屋清空、乱象清城，利民东向长期的难点终于得到了解决。截止到目前，利民东向沿线16户门店已经全部清退，拆除违法建设300平米，由黄村教委统一收回管理。 本台消息，前段时间，北京市公安局110接警平台接到多起群众报警，反映在乘坐出租车时发生计价器异常、小额换假币、绕路多收费等问题，个别还伴有使用假身份证、假币、假牌照、假证件等违法行为。对此，北京警方展开了专项调查。民警发现，这些克隆车大多在后半夜出没，司机之间互相熟悉，如果不在同一时间抓捕，很可能走漏风声。民警查找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，终于在昌平区的一个汽配城发现了多辆克隆出租车，这些车都是司机放在这里进行维修的。 克隆出租车造假的手续几乎是全套的，包括行驶证、驾驶证、车辆手续、出租车发票、司机的黄色制服。在克隆车司机张某家，除了起获这批手续和证照，民警还找到了10多万元的假币。随后，在大兴区的旧宫镇，民警将嫌疑人王某堵在家中，很多克隆车司机手中的假证就是从他手里买的。在嫌疑人屋子里的床上、桌子上以及2个大皮箱里塞满了各种假证，其中就有行驶证、驾驶证以及机动车登记证书。 本台消息，近日国内首部大型儿童四维全息魔幻剧《童话奇缘》在大兴隆重上演，著名动画导演王云飞携业内专家、各演艺界名人等嘉宾来到现场观看。这是一部将电影与戏剧柔合，利用全息科技注入歌舞、音乐、美术、雕塑为一体的大型魔幻剧，讲述的是在美丽的童话镇，女主角艾伦经历了一系列黑魔法带来的险境与挫折后，在好朋友的鼓励下重新寻找回希望，并在历经过程中重新发现了善良与美好的本质。据了解，魔幻剧《童话奇缘》由50多位工作人员日夜精心制作，无论从舞美造型还是表现形式，都与传统儿童剧有着极大的区别。导演力求打造一部国产精品儿童剧。 导演介绍说，剧中的角色是孩子们喜闻乐见的，但剧情是崭新的，内容是有深度的，有爱始终贯穿着整个童话剧，不经意间就能让大人和孩子都获取满满的正能量。令人惊叹的是全息技术创造出来的亦真亦幻的情景。童话奇缘通过国际先进水准的 3D 全息技术整体特制画面，将舞台上演员的演出与虚拟画面完美结合，营造出很多传统舞台无法实现的美轮美奂的效果，比如水晶球里的魔法世界、蝴蝶飞舞、黑魔法把人物吸走、虚拟人物在实物道具中消失等镜头。大兴区的中国影视大乐园是国际全息技术研发领导者，奥运会多媒体设计团队，中国唯一一家最大的全息剧场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本台消息，投伏之后进入高温烧烤模式，在我们周围有这样一群人，为了城市的美丽、道路的畅通、工程的进度，在城市需要他们的地方坚守岗位、顶烈日、冒酷暑，留下光辉的汗水和足迹。7月12号中午11点，交警冯月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绿地缤纷城路口两车相撞，需要处理。到达现场以后，气温已经攀升到了最高点，路面达到50度高温，两车的车主在烈日下互相争辩，像控制不住的天气。冯月说，天气炎热，少数驾驶员以为我们交警怕热不出来执勤，就抱着侥幸心理乱停乱放。高峰时期 他和同事毫不松懈，围绕事故多发路段加密巡逻频次、严查超速、超员、疲劳驾驶等重点违法行为。在7月11号，冯越和同事冒着酷暑执勤，查到4名酒驾司机。他说：“坚决不让高温成为违法的挡箭牌，成为事故的隐患，成为不作为的借口。” 在冯越到达两车相撞现场的几分钟内，衣服就被汗水浸湿了。处理完事故，一进岗亭，冯越顾不上摘下警帽，咕咚咕咚喝下了大半瓶水，喘了一口气，冯越又上路巡查了。被太阳晒得明晃晃的马路就像是滚烫的蒸笼，冒出一股股热浪。因为气温过高，不少送客车辆为了方便，纷纷把车辆临时停靠在绿地缤纷城广场附近。冯越和同事们头顶烈日，不间断地巡逻，及时指挥疏导交通，纠正交通违法，处理交通事故。中午执勤完毕，因为担心辖区路段内有突发情况，冯越和同事轮流在附近的餐馆吃了午饭。吃完饭，淡蓝色的警服上留下一块白白的汗渍，额头不断冒出汗珠，但他顾不上擦掉。几分钟后，汗渍又被新的汗水淹没，帽檐上再次汗水淋漓。 头上是烈日，脚下是散发着热气的马路，身旁是一辆接一辆飞驰而过的车辆，配着各种嘈杂的噪音，这是一名普通环卫工的工作环境。为了城市的整洁，环卫工人们不怕热不怕累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大兴区新华大街人流车流量大，这是环卫工人王秀红所负责的路段。王秀红就赶紧挥动着手中的扫帚，将路中间的垃圾扫到路旁。明晃晃的阳光下，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一个动作。一阵风吹过，有落叶掉下，白色塑料袋贴着地面移动。本想在树荫下歇一会儿的王秀红立马站了起来，开始再次清扫。不一会儿，他把散落在地上的烟头、塑料袋等各种垃圾清扫得干干净净。 为了捡拾市民丢弃的垃圾，他每天要弯腰数百次，每天衣服都要湿几次。我们已经习惯了，有时衣服干了之后还会有盐花。王秀红说着，拿起水壶狠狠地喝了一大口。这段路的清扫难度大，我每天凌晨4点就开始工作，晚上8点下班。上班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将成堆的垃圾清理干净，再对路面进行普扫，捡拾行人、车辆驾驶人员丢弃的垃圾。这些工作一点都马虎不得。在王秀红看来，马路就和他自己家一样，每天无数次的清扫换来一尘不染的街道，是他心中最大的慰藉。太阳再毒，气温再高，他也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。王秀红说：“我当环卫工人以后，深深体会到工作的辛苦和城市环境的重要。捡拾市民和车辆驾乘人员乱丢的垃圾，工作量非常大，有时候还要在车流中跑来跑去，既辛苦又危险。他希望大家不要乱丢垃圾，共同维护城市的清洁卫生。” 下午2点，大兴区全民健身中心项目现场，制模工吕国忠正冒着高温在室外作业，汗水顺着脸颊不住往下滴，顾不得擦拭。项目现场，他告诉记者，他和工友们从7点开始工作，19点才能下班，这几天就得完成全民健身中心施工，所以加班是常事儿。大兴新城北区体育中心项目位于高米店南地铁站北侧200米，挨着商业地产、绿地缤纷城，项目于2014年12月开工建设。其中，体育馆设有3522个坐席，游泳馆设有720个坐席。建成以后，可以举办地区性和全国单项比赛，如篮球、排球、羽毛球、体操等。 吕国志说：“连日来，衣服每天都是干了又湿，湿了又干，根本没有时间理会。”记者看到这么热的天，施工现场却没有几个人穿短袖。吕国忠介绍，哪敢穿短袖，得晒脱皮，可疼呢。比起地面施工人员的干晒，在深基坑里作业的人更难受。基坑里好似蒸笼，头顶上太阳直晒，坑里又不通风，像是蒸桑拿一样，很快就要蒸熟了。施工人员都随身带着一大瓶水，只要一休息就大口的喝。一位工人告诉记者，虽然现在天气很热，但最让他揪心的还是想家。一位师傅说， 暑假了，儿子就要回家了，可是我不能回去陪家人，挺让人难受的。 本台消息，位于石景山游乐园的梦想之星是京城唯一一座摩天轮，最近摩天轮开通了夜场，同时京城50多家老字号餐饮品牌集体入驻石景山游乐园，为市民游客带来质优价廉的消夏食品。晚上大约8点半，记者来到石景山游乐园现场，人群中突然传来阵阵惊呼，摩天轮灯光秀开始了，整个摩天轮的轮盘被多彩绚丽的 LED 灯装扮得流光溢彩，美轮美奂，灯光由电脑控制，可以实现100多种变化，而摩天轮的立柱也滚动着图案文字，倒映在水池中，充满了神秘梦幻的童话色彩。 据了解，立柱的文字可以更换，如果有市民想要告白求婚都可以实现。登上摩天轮向远方望去，西山的夕阳落日美景令人心醉，夜幕降临后车流不息，让人感受北京这座国际化大都市跳动的脉搏。据石景山游乐园总经理吴海龙介绍，凌晨0到4点，摩天轮的轮盘将会变身为一座巨型的灯光表，显示的时间为标准的北京时间，地标景观将会更加突出。未来经过升级调试后，摩天轮及游乐园整体的灯光变换还会更多更绚丽。梦想之星摩天轮于今年五一期间正式开始运行，运行1周时间为18分钟，票价为每人50元。吴海龙告诉记者，春节试运营期间，摩天轮每天接待的游客就已经达到8000人次，节假日期间基本上是处于满载运行状态，对游乐园其他项目也有较强的带动作用。 由于目前出现了高温天气，石景山游乐园特意将摩天轮的空调设备升级，换成了功率更高、制冷效果更好的空调。记者白天乘坐体验发现，室外33度的高温，摩天轮座舱内却非常凉爽。吴海龙表示，石景山游乐园是一座老园子，但正在加快升级改造，明年将淘汰掉全部老游乐设施，随后将逐渐地建设更富现代化和互动性的游乐设施。 本台消息，伴随着隔断被拆除，群租房露出了房屋原本的结构。自6月27号以来，临夏路街道和相关部门联合执法，整治群租房乱象，目前已取得让群众满意的效果。临夏路街道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，这次整治行动我们采取自拆与强拆相结合的方式推进，希望通过宣传提高群众对群租危害性的认识，引导房产中介或者业主自拆。100多平米的四居被隔断成8居，整个房子里住了10多口人。近日，记者随临夏路街道执法人员来到永华南里社区，临夏路街道相关部门负责人说，这种做法不仅存在安全隐患，而且对住户的生活质量也有影响。登记拆除之后，房屋又变回原来的四居室。 本台消息，近日大兴区图书馆多媒体信息服务中心内，老年人电脑入门帮手项目正在按期举行，学员都是60、70岁的老者，年龄最大80岁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互联网和手机等电子产品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的重要工具。但是在现实中，网络和电子产品的使用者多数是中青年，在互联网面前，老年人又一次成为了弱势群体。互联网电脑入门帮手项目是大兴区社工委购买的服务项目，主要目的是为老年人进行电脑和智能产品培训，使他们掌握上网看新闻与上网查资料的知识和方法，满足老年人通过电子产品与子女、亲属、朋友建立沟通、获取信息的愿望。 本台消息，近日清源街道在滨河北里等社区集中开展了可燃物清理专项行动，总共清理可燃物3.5吨。据了解，这次专项行动主要清理废旧家具、废旧塑料制品、废旧纸箱等可燃物。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下一步清源街道将继续开展清理可燃物行动，加强薄弱地带的清理力度，全力清除工作死角，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。 2017年全国青少年 举重锦标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。 本台记者报道，在7月8号到16号，2017年全国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在大兴区庞各庄中学举行。参加这次比赛的有来自北京市和其他省市一共32个队伍。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要求，在参赛前，所有参赛运动员需要进行文化课考试。这次的文化课成绩将与参赛资格挂钩，实行末尾淘汰制。来自海南省文体队的周教练告诉记者：“ 目前我们的队伍取得了2个第2、3个第5、6个第7、1个第8。自己的队员发挥还可以，总体来说还不错。”就是有2个可惜了，因为考试的原因，可能文化课没有抓紧，老师们还没通过。 那么这次比赛除了对文化课成绩的要求，还采用了最新举重技术规则进行，对试举的重量及参赛选手们的年龄和体重都有严格的要求，并依据年龄分组。北京体彩队教练陈红妹告诉记者。 因为队员咱们的梯队就是分散不均，最小的孩子是14岁，然后还有大年龄组的，也就是说 U18到20，也就在咱们专业队。因为咱们举重的所有的就是根据他的体重设定的级别，比如说这个孩子是参加48公斤级，也就是说他的体重不能超过48公斤，如果超过48.1，就要参加上一个级别，级别得控制很严格的，所以有的孩子减体重啊，甚至几天不吃饭呀，就为了达到这个级别的这个标准，能够参加这个级别的比赛。 记者还了解到，在赛前每位运动员都积极参加比赛，并认真地完成训练计划和任务，争取在赛场上赛出风格，赛出水平。对于赛前的准备工作，来自北京体彩队的运动员张凯告诉记者：“ 我今天是那个以62公斤以来参加比赛，这个比赛就差不多准备了1年多吧，尽量拿到第一吧，拼尽自己的最高权利吧。” 当记者问张凯感觉这次对手的实力怎么样时，张凯说：“ 稍微强一点吧，反正也就多5公斤的事儿。” 你还是挺有信心的，是吧？ 对对对。 最后，北京体彩队教练陈红妹祝愿大家。 这个首先，咱们欢迎咱们全国各地的队员来咱们这儿这个参赛。这个我想通过这个比赛呢，宣传一下举重，宣传一下咱们这个全民健身。我希望我的孩子嘛，就是能够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举重能够练下来。将来为咱们国家呢，能够特别是举重这方面啊，能够首先我贡献我自己的力量，然后孩子呢，当然成绩越来越好，最好能拿个奥运会冠军，当然是最高兴的。 北京市第3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大兴区开发区，举报电话8929-3926，举报信箱5712信箱，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早8点到20点。 听，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，身边是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。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吴金浩、于磊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，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 最美的回忆，才无法抹去深爱的你留下的痕迹。回首之后，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九城里跑。